啊，赵生，赵生，有线就嚟变冇线咯，你有咩感受啊？ 啊，赵生，赵生，其实咧，你会唔会好唔舍得咧？我啊， 啊，咁多年以嚟咧，你喺有线最难忘嘅系乜嘢啊？ 得啦得啦，我会逐一回应。 几时啊？ 梗系今个礼拜啦。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到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赵应春， 手下留情。 时间八点十三分啦， 系 阿何乔玲， 乔玲， 阿何乔玲， 乔玲， 鬼系， 啊好嘢，乔玲， 系、哎、啊，何乔玲，而家几点啊？你嗰边？ 我嗰边啊，朝头早啊，好早啊， 几多点啊？ 喂，你个镜头可唔可以拧准啲啊？ 系啊，你个样 系咁样啲啊。 系我呢边啊，二十点十三分啊， 系哎呀，好特别 喎，系喎，几多度啊？几多度啊？ 几多度啊？我间房就29.6度而家。 哦，咦，都几热下。 系咪酷热天气经过验证生效啊？ 系系系。 系啊，而家真系酷热天气。 点解佢啲 delay 好似劲过老何咁样嘅？ 哎呀，惨啦惨啦惨啦！ 一个好多听众咧就好关心你嘅，不如你讲下究竟呢两日发生咩事先啦？你讲啦。 哦啦，成件事简直 是一你个开场白嘅小弟， 系啊，话说小弟， 系啊，系话说小弟咧，上个星期五咧，咁啊，同太太就食完饭之后翻到屋企咧，佢就即系补咗个午睡啊，喺呢个佛诞嘅公众假期， 嗯， 咁啊瞓醒之后佢话，好似有啲唔系咁舒服、啊，咁然后咧就即系你知我哋过去嗰两年就系逢亲经历一啲唔舒服嘅嘢咧，都一定会拎个嗰啲快速测试，即系。check 啦，咁结果真系咁唔好彩地咧，咁佢就即系中咗呢个嘅新冠肺炎 啊！你有冇怀疑过佢？你有冇怀疑过佢成日验错第二样嘢噶？ 嗰、那个快速测试其实有好多种，都系有两条线噶。 你只系一个系嘛？ 你惊唔惊啊？有冇曾经谂过自己又出事啊？ 呢样嘢其实过去几个月都 keep 住有 check 嘅。 一个嘢， 唔好咁薄啦，一个。 系， 跟住咧， 都系见怪不怪啊。咁啊，但系咁就即系知道，即系中咗呢、這个，即、就、系、是、中咗招之后咧，咁就全家人大为紧张啦。即系除咗我哋一家三口之外啦，咁啊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即系 total 七个人咧，唔系六个人啫，因为 B B 未识紧张嘅。咁啊六个人咧都大为紧张，因为要即系好好咁调配一下人手点样安排啊。因为就好似我哋细个嘅时候成日听到，即系如果有一个即系细路哥中咗呢个水痘， 又或者唔系唔好讲水痘，或者我哋讲生虱乸会好啲。 生虱乸 系啦， 或者疱疹啊， 系啦系啦，头虱系啦。 咁你就要諗清楚點樣去安排屋企嘅住所，咁然後又要同佢隔離，同佢沖涼，咁先至唔會傳染俾第一個，傳染俾下一個。 下一個下。 咁如果唔係，係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傳染咗俾細嘅，咁傳染咗俾細嘅時候咧，又傳染俾個大嘅，咁大嘅又傳染翻俾第二個細嘅，咁然後就搞一輪咧，就好容易交叉感染。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即係即刻開咗個家庭會議啊，就討論啊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咁最尾咧就即係因為爺爺嫲嫲咧就即係暫時過去嗰三年咧。即系稳手啊，就未试过中招啊， 所以 咧就担系啦，就担心佢第一次中咧会比较大反应，咁所以就话哦，佢留喺屋企休息，咁就即系公公过嚟帮手，咁就同我就睇住个小朋友咁样，咁啊本身都以为两日啦，即系小弟自己都有 check 啦，即系几日都好似冇事 ，B B 好似健健康康，仲玩得好开心，咁点知咧就即系越尽仲准备礼拜一翻工嘅时候咧。啊！临出门口嘅时候咧，就收到即系 B B 嘅通知啊，咁就 打俾你啊？ 佢冇打俾我嘅，佢用体温计通知咗我啊。 佢 WhatsApp 你嘛系嘛？ 系 WhatsApp 我 WhatsApp 我系啦，咁啊体温咧就一度去到39.几。 哎呀， 系啦，咁就即系大为紧张，因为咧即系严格嚟讲咧系人即系、就是、我第一次经历小朋友病啦，咁亦都系佢第一次发咁高烧嘅，因为佢之前可能即系过去两个月啦、四个月啦，去健康院打嗰啲即系咩？肺炎球菌針啊，三合一針咧，因為佢打完之後咧，個反應唔係太大，所以都冇發燒。咁今次係佢真正因為病同埋發燒而唔舒服咁樣。咁就我就第一次做人老豆，然後第一次經歷小朋友病啦，咁所以咧 其實我好記得嗰下嘅心情嘅，禮拜一晏晝六點幾，差唔多七點嘅時候，咁然後就好緊張嘅，因為你唔知點做好啦，咁啊即係好多人有好多唔同嘅説法啦，就首先嚟話，哦即刻打俾保險 agent 問下去邊間醫院好，即係去跑馬地嗰間好啊，去銅鑼灣嗰間好啊，定係去黃竹灣嗰間好咧？咁同埋佢哋究竟收唔收一啲 發燒嘅小朋友， 發燒嘅小朋友咧，同埋有冇位咧，要等幾耐咧？咁就即係搞一連串嘅嘢啦。咁然後又要睇下啲咩保單，即係手頭上有邊幾張係可以 claim 到錢嘅。咁然後咧又會有啲嘅説法話，不如我哋睇定啲先，落咗樓下診所。咁但係唔係喎，七點幾咯，診所可能就嚟閂嘅咯。咁點算咧？咁就我哋就搞完一輪，又要執定一啲類似好似人哋就嚟生仔咁嗰啲走佬袋，又執定啲尿片，又成萬一現 case 真係要住院嘅話，咁點算好呢？咁所以嗰日咧係其實係好混亂嘅一段，即係嗰段時間好混亂嘅，即係都係嗰句啦，第一次經歷。咁然後即係搞完一輪嘅時候咧，就最尾決定咧就落去樓下診所睇下有冇撞中，有一間八點幾仲開嘅。咁結果就即刻入去，好彩咧就即係行咗幾個圈之後咧，發現真係有一間有開嘅。咁我哋就入咗去就應診啦。咁啊醫生就觀察就話暫時 B B 好似都仲有啲精神，即係都仲 O K。咁只不過有啲發燒，咁所以就開咗啲退燒藥，同埋叫我哋就同佢做一個快速測試，確定係咪真係中咗呢個肺。 嗯， 係啦。咁我諗我同佢睇完即係醫生之後就。嗰晚一點幾，因為始終小朋友病就會比較扭計啲啦，就喊啊成啊，咁啊夜晚就抱住佢瞓嘅時候咧，就趁佢瞓嘅時候攻其不備啊，就揾個嗰啲快速測試嗰啲棉花棒撩佢個鼻，咁撩一撩嘅時候咧，發現哎呀真係中咗， 哎呀， 咁、 所以其實幾大壓力喎，你揾棉花棒撩啊 B B 個鼻哥， 哦係噶， 手震個會， 係因為醫生都有講話唔同大人啊，大人可能。即係叫做忍耐力高啲咧，就可以忍受到個色紙，即係個棉花色紙可以去到較為深處鼻腔嘅深處。但係小朋友可能你撩一撩咧，佢就會已經好大反應。咁你又好驚，可能會 篤親佢嘛？係啊，係啊，係 啦，懟損佢入邊一啲鼻腔嘅黏膜啊，可能會更加即係令到情況更加壞嘅。咁所以最尾就即係趁佢即係趁佢瞓到好腍嘅時候，即係快速咁撩撩，即係快速測試就係嗰下快速，好快速。 就測試一下佢啦。 係啦，咁就撩到嘅時候就夜晚，即係禮拜一深夜，禮拜二凌晨啦， 即係中咗啦， 真係 我仲驚喎，係咪仲驚啊？ 你問我，其實我就唔反而知道咗個原因之後咧，就冇咁驚嘅。因為咁啱佢半歲大咧，即係我哋有討論，喂會唔會其實佢只係出牙仔 發燒 啊？又或者呢兩日天氣焗，我哋可能開下冷氣，熄下冷氣，又會 令到 感 親，係啦，又或者我夜晚佢瞓覺會唔會踢親個被，定係真係中咗即係中咗肺炎？咁因為好多不確定因素會影響你唔知點樣去處理下一步啊，咁所以反而我知道咗之後咧，係其實係安心咗好多嘅，即係起碼知道哦肺炎，咁我知道個原因而唔係，因為你知我哋好多時而家現代人有咩病徵，第一件事就係上呢個嘅搜尋引擎嗰度 search 噶嘛，即係例如我嬰兒發燒，咁然後咧即係 touch 講句，佢可以 即係 B B 肚屙、嘔奶、消化不良、夜睡不寧、神經緊張，咁就要喂噶啦。 系啦，咁因為你上網，無論係大人定細路哥，你 search 一啲病徵咧，佢都可以俾好多無窮嘅答案嚟噶嘛，即係腦膜 最嚴重啦， 係啦。咁但係當知道哦，真係因為呢樣嘢嘅時候咧，咁反而定咗，咁就去諗下點樣處理呢件事啦。 哦， 咁就 我想問咧，阿一哥，即係當你咧即係知道嘅時候咧，你有冇爆一句粗？哎，咁即係嗰啲，你知你好 中咗， 係啦，幫自己打氣嗰啲，有冇爆個粗咧？喺呢個過程裡面。 冇爆粗嘅，系啊，就喺度甩 ，哎呀，有边啊！电视机，哎呀， 我哋冇撩到好深啊，所以嗰个棉花色纸咧，我估计佢个病毒含量未必太高，咁所以咧，佢都要啲时间先显到个效果出嚟嘅。本身仲喺度甩嘅时候咧，即系大家用过嘅时候，咪见到嗰个粉红色嘅嗰个慢慢褪上去噶嘛， 系， 咦，好似冇嘢，跟住褪多三分钟，咦？有啲陰影嘅，就睇一睇，哎呀，真係中咗，咁就甩咗，我咁甩咗一段時間先甩咗出嚟，哦，真係中招嘅咁樣，咁我就即係知道咗嘅時候，就趁佢瞓緊覺嘅時候就做咗一件好緊要嘅事嘅， 就是、上網求救啦。 哦，因為咧，我以為咩啫？蓮花清瘟膠囊都劈添。 我哋都想講粗口啊！呢一下， 即刻上網求救啊！因為都係嗰句啦，即係第一次做人，阿爸阿媽好多嘢都唔識點處理啦。所以其實咧，早喺我諗佢大概歲零唔係月零，即 個零月啦。 個零月嘅時候咧，我已經上網加入咗一啲咧。嗰啲面書群組啊，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嗰啲咩媽媽互助委員會區啊，咁就講下一啲咧，咁當然佢叫媽媽互助委員會啦，但爸爸都可以入嘅，咁就入面咧就會有唔同嘅小朋友咧，就例如可能佢分享一啲即我個仔中咗招啦，大家應該點處理啊？咁就互相問下或者有冇啲建議，即係例如哦，原來我入去睇嘅時候先發現，原來有分低燒藥啊、高燒藥啊、肝塞嘅發燒藥啦、啊，唔同應該點樣處理啊？咁當然網上面嘅資料就即自己再去經過篩選去睇下信唔信啦。咁、但係喺嗰個交流咧，就令到我係安心咗好多嘅。咁同埋， 你見到你點處理咧？你點處理咧？最後 係啊！我其實咧，我反而我覺得咧，即係喺一哥身上，我見到浪子回頭四個字。 係啊！佢今日講起成熟咗好多。 佢竟然係個參加個咩媽媽咩話？咩关注组啊？ 佢真系想及人哋啲阿妈啫， 唔系应该型噶嘛？平时喂你点处理咧？ 呢个系正经嘅，呢个系正经交流 group 嘅，咁有啲正经交流 group 我都有入过去，即系当系到此一游睇一睇咁样 啦。但系你点处理咧？即系嗰啲咩微烧嗰啲啊？ 我就即系通常呢啲 group 咧就会写自己嘅情况，即系嚟个小朋友几大啦。咁我諗最細，我見有啲可能啱啱滿月嘅時候就中招都有嘅。咁、有啲大嘅比較大少少嘅朋友，我都見過有啲媽媽就話、我個仔今年14歲啦，中咗招應該點處理好都有嘅。咁所以就你可以 search 翻同我哋差唔多近似，即係例如我睇五個月半歲或者七個月應該點處理，咁就喺嗰個問我問使唔使入醫院啊？佢發呢個燒發到38點幾度，應該點處理？咁好多都建議我睇定啲先，因為可能而家醫院個人手未必太足夠，咁可能你入到去嘅時候，佢可能都係俾啲退燒藥你，咁就叫你翻屋企物理降温，即可能幫佢沖下涼啊，抹下身啊，貼下退熱貼啊，等佢舒服啲。咁同埋始終即係好多都提醒我哋，即係發燒其實係一個病徵嚟嘅，唔係一個病，咁係一個叫做身體免疫 反應嚟嘅，係啊， 發嘅反應嚟嘅， 係啊。 咁如果你話強行有啲說法，就強行撳佢落去嘅話，未必係一件好事。咁所以只要佢保持一個穩定嘅狀態，飲到奶，唔好俾佢脫水嘅話咧，就基本上都可以。 咁佢有冇咧？得唔得咧？佢 我諗佢係發燒嗰日胃口冇咁好啫，但係第二日瞓醒嘅時候咧，即係胃口都有七至平時嘅七至八成嘅。咁、我哋就 keep 住睇住佢，可能即係因為再睇啲人嘅分享，即係可能睇佢喊嘅時候有冇眼淚啊。有冇 即系咪炸喊？系咪有咩特别咧？即系点解要观察眼泪咧？ 即系如果佢脱水嘅话咧，可能 即系唔系炸喊， 唔系炸喊，炸喊其实分得出嘅，即系平时嗰啲就系炸喊， 即系应酬你嗰啲嘛，系嘛？ 系啦，当佢真系激动喊，但冇泪水，又或者你见到佢口水分泌比平时少。或者大 一個好勁啊！呢啲真係我都唔識啊！呢啲 係啦，咁就同埋我就即係我諗 keep 住就係幫佢貼退貼啊，兩三個鐘幫佢抹一抹身啊，同埋keep 住度體温咁樣咯。 嗱好啦，嗱一哥作為一個老豆就做咗好多嘢啦，咁但係個關鍵係咩咧？喺你屋企裏面唔係淨係得你個仔中噶嘛，阿嫂都中咗喎，咁你有冇幫佢貼退熱貼同埋抹身啊？ 我阿嫂長期喺房入面瞓緊覺嘅，係啊， 佢自己照顧自己係嘛？ 哦，咁我有個更加切身嘅問題問下你，一個你長期攬住一個兩條線嘅，咁你自己有冇事咧？ 我暫時 test 咗六日都仲係一條線嘅，係啦，咁但係就即係都係因為我喺屋企都戴住口罩，因為都睇咗好多 case， 就係喺嗰啲 group 度睇咗好多 case， 有啲就話你即係 BB 個傳染力都高嘅，咁所以就要戴住個口罩去照顧佢啊，瞓覺都戴住口罩就忍耐幾日，咁就睇下盡量保持呢個嘅健康咁樣。 哦，咁阿仔而家點啊？而家阿仔過咗兩日啦， 而家應該就退咗燒，咁就仲非常之活泼，咁啊晏昼帮佢冲凉嘅时候，仲系咁喺度踢水 嘅。哦，咁佢而家系咪一线啊？定系仲系两条线啊？ 我冇再同佢撩啦，因为都系嗰句啦，即系参考网上面嘅一啲资料，就小朋友嘅变一条线嘅时间比较耐些少嘅。咁但系大部分嘅说法都话，只要佢系活泼。 精靈同埋飲食正常，大小二便正常，就可以唔使太在意究竟要一條線定兩條線。 哦，咁啊， 一哥勁抽啊，一哥令到你獲益良多。 哇，長知識啊，真係啊， 全靠媽媽互助委員會。我都入咗好多呢啲谷嘅有啲。 有冇識到啲人噶嘛？一哥，不如講翻啲真，講翻啲大家想知嘅嘢嚇。 有啲喺台灣嘅 group 嘅都， 係咪都係啲媽媽 group 啊？ 梗係啦， 有啲賣 喂，會唔會有啲其實係張相係阿媽？ 但係男人嚟嘅。 喂，有啲 我亦都思疑你係擺張女人嘅相落去嘅一個。 冇，有啲匿名參與者嘅，所以呢個 Facebook 即係或者啲社交平台嘅世界係非常之大。我入咗啲即中性啲都有嘅，即除咗啤酒關注組之外，仲入咗一個叫電筒愛好者。 點解你要中意用電筒咧？幫阿仔照劈劈啊！ 我去露營嘅時候好中意嘛，咁所以佢哋真係會喺上面咧分享唔同嘅電筒嘅，即係話呢只電筒勁啊咁樣。 我想問咧，而家嘅即係你哋呢一輩嘅爸爸媽媽咧，有冇真係用電筒照啲小朋友個劈劈噶？因为以前我哋细个会生虫咧，阿妈会噶， 有啲咁嘅嘢， 有噶会生虫， 咁多人惊， 咁瘦啊，食极都唔肥啊，咁然之后食花塔饼杜虫啊嗰啲咧就要照 pat pat 噶嘛，你哋而家系唔兴呢样嘢噶啦系咪啊？ 好似冇嘢。 你问下妈妈咩互助委员会关注组嗰啲咧，系大联盟之类嗰啲 探工关注组咁样咧，系 睇下冇啲咁嘅 group 先，系应该可能有嘅， 漆黑一片咁样可能系。就咁讲啦， 都好黑色嘅。 喂，咁啊，总之阿仔啊，即系而家健健康康先啦，咁啊，即系正正常常先啦，即系希望佢快啲冇事啦。 阿一哥都要保重身体啊。 有，你啱啱讲咗探 pet pet 嘅群组，啱啱发现 有啊， 即系有啊。 唔讲啦， 系咪第二啲嚟噶？ 一哥话唔讲啦，我要关注咗先。我即刻关注先。 一哥啊，明你懵嘢啦吓。喂，咁你几时归队啊？ 如无意外就下星期一可以回复正常嘅， 应该得啦，系咪咁多人？ 唔系，因为我最担心系我即系照顾完，即系好多时都系照顾完人哋之后就自己中招嘛。咁所以就即系好好睇下呢两日嘅状况，再同大家即系汇报咁样咯。 系好啊，咁啊，即系阿一哥都尽忠职守啦。阿老好多谢你，因为将你琴日嗰4000蚊我分咗俾老何噶啦。 系啊，有人话咧，你咧两集大拿拿冇咗8000咧，佢就话佢哋就话啊，应该 心表遗憾啊， 系应该。冇咗两，唔系应该系追求紧一个两球嘅 job 啊！ 系啦，喂，一个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听翻阿春哥赵应春嘅访问，今日就 last 一集啦。 系啊，正。 咁今日亦都系历史时刻啦，咁我睇下春哥有啲咩心声同大家讲下。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提出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指明社工、幼儿工作员、教师同医生、护士等为强制举报者，若果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受到严重伤害，必须举报，否则最高判监3个月同罚款50,000元。劳工及福利局发言人表示，条例草案未有列明举报的时限，而每宗个案都有不同情况，难以规定在发现个案之后几耐时间要举报。社署会设立一间新的留宿幼儿中心，提供紧急安置服务，并且在2024年第一季启用，提供48个服务名额，每年平均可以照顧192名兒童。社聯表示，現時全港只有200多個緊急宿位，但是當局單在2021年就接獲2700宗申請，全年只有400多人獲安排入住。其餘如果有懷疑受虐情況，需要滯留在醫院，獲安排交由其他親友或者社區保姆照顧，甚至送返原本家庭与怀疑施虐者继续同住。相信增加服务名额有助舒缓轮候情况，但是留宿中心只是为0至5岁婴幼儿提供服务，关注6岁或以上怀疑受虐儿童的紧急安置服务安排。 警方今年第一季录得7361宗科技罪案，较去年同期高出六成，受害人损失金额总共超过8亿3000万港元。警方话，今个月15号至30号展开打击电话及网上骗案行动，侦破108宗案件，涉及222名受害人，年龄介乎16至91岁，总损失金额1亿3000万港元。行动之中拘捕153人，并冻结300万元犯罪得益。被捕人士主要是银行户口的持有人，并将自己的户口提供给诈骗集团洗黑钱。警方说，暑假将至，不少年轻人会寻找兼职以赚取外快，需提防骗徒透过社交平台、即时通讯软件，以高薪金和即时发放薪水等的借口去骗取金钱。南韓國家情報院認為，北韓領袖金正恩的酒精與尼古丁成癮情況惡化，可能深受睡眠障礙困擾，體重推測超過140公斤。有國會議員引述國情院提供的資料指，金正恩大量吸食外國香煙，推測可能深受失眠困擾而陷入惡性循環。國情院就北韓傳媒日前公開的照片分析，指金正恩看起來明顯疲憊。另外，國情院亦都分析北韓今朝發射衛星失敗，可能是涉及技術性問題，又認為北韓官方傳媒在發射之後短時間內就報道發射失敗，是維護這次發射的正當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妈妈，你填紧啲咩啊？ 我喺选举事务处攞咗张申请表，登记做选民。听讲今年选民新登记的限期是6月2号，我都要尽公民责任登记，不过又有些担心，我怕个人资料会被滥用啊。 妈妈放心啦，选民提供的资料只是会用作选民登记和选举有关的用途，根据相关选举规例，选民登记册只供指明的人查阅，任何人将选民登记册的资料用作同选举无关的用途，即属违法的。 咁就好啦。 不过嫲嫲，今年嘅选民新登记限期系6月2号，记得提埋你嗰啲未登记嘅老友记去登记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有冇试过攞住个电话唔知铺咩好啊？ 全部故事各自记录。 用社交平台做佢今次呢首作品嘅主题。波流话佢同大家一样喺社交平台上面咧，都会挣扎 post 啲乜嘢 ，post 嘅内容究竟又系咪真正嘅自己？于是索性写出嚟，为流分享一下。作曲 Anson Chan、欧子林，填词 T-Rex、雷伟乐，编曲 Anson Chan， 监制 Edward Chan、Anson Chan。 闻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邱志林 Paula 常在中。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有线电视将会交还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牌照将会在6月1日终止。有网民表示终于可以 cut 到线，亦都有前员工表示非常惋惜， 觉得非常幸运，有好难得的满足感和好好的回忆。 我们还会请来前有线新闻和有线体育执行董事赵应春，同大家回望过去，见证历史一刻。 咁啊，春哥你即系一路都喺 K 部啦，咁啊亦都做到一个好相当高嘅岗位。你如果你而家望翻转头，你觉得 K 部即系有线电视最高峰嘅大约系边个年代咧？即系你都话分几个年代啦吓，大约系点样分埋边一个系最高峰？ 我谂系足球最兴盛嗰阵时啦，咁啊亦都即系其实90年代96、97年开始之后打后，好多足球啊。新聞的頻道亦都俾人感覺到嗰個 認受性啦， 係啊， 個重要性啦， 好強啊，真係。 係啦，嗰陣時嚟講，亦都結合埋我哋開始做電訊啦。 嗯， 我哋亦都有電訊啦，咁樣啦，即係話幾個生意係拼埋一齊做， 係 電訊啦、電話啦、電視啦咁樣。嗰陣時係應該係最比較風光嘅時候啦。當然直至到過去嗰十幾年，2010啊之後開始網絡嘅出現咧，就好大嘅衝擊啦。 咁你就一路就係屬於呢個管理階層啦。嗱，講多少少你嘅嘢先啦。咁由即係新聞部就一路去到上面啦。阿春哥喺第一集有講噶嘛，其實你唔識噶喎，最初。咁你一路隨住個崗位同埋責任越嚟越大嗰陣，你點樣去一路去裝備自己，或者喺有線嗰度，哇！即係有啲乜嘢令你係好印象深刻咁樣嘅？ 錯誤中學習咯。不如你請人管人。好啦，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同事同我講話，佢走，我好有挫折感嘅，覺得個同事走，於是乎咧我就游說佢，差唔多傾咗成個幾兩個鐘啊，卒之都係 唔留低。 到後來我先發覺佢去咗第二度嘅時候，原來咧都係不外如是，原來咧都係又冇度做得耐啊咁樣嘅，原來佢個啲人 feedback 亦都唔係話佢咁咩。咁我谂下，吓，不原来我自己曾经花咗咁多唇舌，曾经情绪上面咁波动，系想挽留一个原来根本帮唔到自己，或者帮唔到成个台嘅人。咁嗰阵时觉得唔得，我觉得即系唔可以系好似一受到一啲嘅冲击咧，就自己乱咗阵脚。 嗯， 所以我就后来就学识咗到人事嘅流动啊，咁样我都比较处之泰然，即系。所謂即係冇人走，點會有人嚟咧？舊嘅唔去，點會有新嘅咧？點可能一定係新嘅 不如舊咧？ 不如舊咧，係嘛？新嘅可能不同舊咧，就算不如舊都可能有不同咧。咁所以我就比較上開放咗之後咧，咁我就即係好多年嚟咧，人嘅離去啊啲咁咧，我就相當處之泰然。多人走，亦都等於有啲機會俾啲新人。等於我家，我記得我同某一個行家嗰陣時講。佢真係同我講，佢話：喂，你要諗下辦法喎！我哋記者行業咧流失率好高喎，你係 打前輩， 你都要諗下辦法喎咁樣。咁當時我嘅反應就咁，有乜問題咧？我話冇。如果啲人個唔走嘅時候，每一年咁多大學、咁多新聞系、咁多全理系、傳播學院出嚟嘅學生喺邊度揾工啊？係咪先？咁我哋就係啲人走啦，咁你自己鍾意去做公关，做一做咩都好啦，做 marketing 好，做咩咁你走咗有机会俾新嘅年青人入嚟囉。咁我觉得係一个新血换旧血跟新替换嘅一个模式嚟㗎嘛。咁呢、這个我相信我呢个都系从我早期嗰个人事管理所碰到啲唔系好识处理呀、啊。 而慢慢體會出嚟嘅， 嗯， 係咯，咁所以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啦。 嗱，一路咁樣聽阿春哥咁講啦，嗱，你喺一個叫做管理嘅嗰個崗位上面咧，你就算係半途出家嘅，即係我自己咁覺得啦，因為即始終都係記者行先，編輯行先咁樣噶嘛。咁喺你自己嘅職業生涯當中，你覺得最難處理嘅部分會唔會就係人呢？其實係 的確。有人的地方就會有 是非， 有矛盾， 是 嗎？但是相對來說，我想我們很多年來秉承住一個宗旨，就是不希望在有線新聞裡面出現不同的山頭。 哦， 因為有些人的管理方法呢，就是 divide and rule， 自己鬥， 是啦，最好你編輯和記者呢就不適合談的， OK？ 那呢，於是乎呢，你就內鬥，那對個管理層嚟講，可能好喎， 因為佢哋認為有競爭有進步，可以投落去呢一個位 置。出現嘅情況就係因為佢哋有競爭，個個咧都會為咗增強自己嘅競爭力咧，係同老細咧係維持一個好良好嘅關係。 哦， 於是乎個個爭取同做老細維持一個良好嘅關係，而作為一個即係自保嘅一個方法。咁，所以喺咁嗰啲嘅情況之下咧，可以出現可能好多個山頭，而每個山頭咧，都想揾個老細支持，都希望得到老細支持。咁，做老細嗰個你咪好滾，係咪？但我就好唔認同嘅，我就堅持係一定合作先做，一方有時要八方支援嘅，唔係睇住對方死嘅。咁喺咁嘅嗰種嘅文化之後，即係可以咁講啦，呢個係有線新聞裏面嘅能夠塑造到嘅一個團隊嘅文化咯， 但其實好難嘅，即係呢個係你即係好理想地去諗啊，因為人自私嘅嘛，始終同埋如果啊，即係咁講，譬如你成個團隊本來咧就大家都好好嘅， 眾志成城 係啦，咁但係可能有啲新嘅人加入，又或者各樣即係那樣咧，可能有啲人係未必係咁樣諗法嘅時候，咁你點樣去將佢 好簡單啫？嗱，每個人都有優點有缺點，阿勤你都有你嘅優點，你都有你嘅缺點 ，OK？外面的人睇到你有咩缺點，譬如你身邊嘅人睇到你有缺點，嗰，那個人可以有兩種取向，一種明知你有缺點嘅時候，哇咁你咁渣噶，係咪啊？你咁你都唔掂噶，我就揸住你嘅缺點咧，作為一個攻擊你而抬高自己。 嗯嗯。 但喺我嗰個理念裏面咧，你能夠睇到阿勤，我睇到你有咩缺點嘅時候，你亦都有責任要幫佢。 嗯。 你都睇到佢有缺點啦，你都唔幫佢。咁你唔帮佢，佢作为你个队友，你见到佢有问题，你都唔帮佢，你即系对个团队啊，对整个团队系唔系有裨益嘅？系咪先？只有你见到你身边嘅队友边个出咗问题，你包抄，你补救，咁，你先至令到个团队咧能够可以即系壮大噶嘛？你净系喂砸烂你咁屎噶，俾我射入咗啦！如果我球员嘅话， 真系一队波嚟，系 啦， 啱 咩咁咩噶咁？咁嘅時候你就變咗大家互相拉嗰個力咧，內鬥嘅力咧就大咯。 嗯。 啊，咁即係我當然我唔敢講我係 perfect， 可以即係100%，大家相親相愛咩咩咩。 攬頭攬頸咁樣。 兄弟姐妹咁，即係當然唔可能啦。 嗯。 但起碼嗰個氣氛就係見到人哋有甩漏、有過失、有咩時候咧， 即刻 就要你睇得到，亦都等於你有個責任去幫佢手補，即係補住咯。 即係春哥就好 insist 將呢套即係咁樣嘅嚇眾志成城嘅文化，就擺喺你嗰個新聞部嗰度先啦，起碼係。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男男人噶， 唔系好多，不过不过阿春发火非同小可， 哎呀真，会因咩事发咧？ 我谂我发未必系一定发自己同事嘅， 哦， 即系有时系外边有啲 party 对我哋有啲好唔公平嘅嘢啊，对我哋有啲好有问题嘅嘢咁，但系我谂我真系好小可话拍晒台啊，去闹人啊咁样， 系。因为新闻呢，嗱，即系新闻就秒秒钟都系新闻嚟噶嘛，即系我意思咧，即系嗱，有阵时咧嗰啲嘢好赶或者嗰样嘢好急嘅时候，你就会有阵时即系嗌多一句快啲啦，你都可以变成即系可以学 嗌咩啲啦嗰啲， 系啊，即系嗰种啦，系啊，即系因为有阵时咧我都明嘅，譬如我哋都喺电台工作，有阵时见到哇就嚟报六点钟新闻专辑，哇大家打晒仗， 系啊，好劲抽嘅， 一两句可能 嗌到不得了， 高咗少少嘅，咁同埋我哋睇新闻啊，我记得当年睇。神行太保即系阿刘德华同埋阿姚乔伟嗰套，喂，点解呢单嘢隔篱台有，我哋冇？ 冇错，我就系想问呢样嘢，你会唔会咧？你会唔会？ 你定系你个岗位 有反应咧？ 诶，交俾下边啲人搞啦，咁样咧。 嗱，隔篱台有，我冇，要睇下咩嘢， 或者慢咗， 系啦，因为同样嘅嘢，点解譬如同样一场火，一场火烛，咁人哋影到好靓。点解我哋影到咁差咁哈碌？咁咪死因研究啦，咁一定要一定要坐埋做 解释 啦，系嘛？咁呢、這个 书面陈述， 呢个一定要做噶啦。咁你但系你话喂人哋有啲嘢做嗰单我哋冇做，有时未必系一定个咩？呢个系一个即系可能系采访主任啊或者编辑佢哋嘅一个判断，佢嘅判断啊嘛。咁佢嘅判断，佢认为呢单嘢佢唔做嘅，咁咪有单嘢系人哋有做嘅，咁唔等于话一定系有做嗰个就等于 叻咗 赢咗噶嘛，系嘛？只不过可能你冇做嗰单，或者你做过第二单。佢又未必有呢，咁所以嗰啲我就未必会好比较。咁但係你话同样一单大家都应该差唔多㗎啦，而我哋甩晒碌，咁就要研究囉。 係有试过㗎喎。 有，尤其早期啦。尤其早期啦，我记得有一次有架飞机跌咗落去，唔知喺跑道，喺嗰时仲系啟德啊。 啟德啊仲系。 係咪货机嚟㗎嗰架？ 我唔记得，好似系货机，唔知好似跌咗落旁边，跌咗落海啊。 係佢差唔多冲咗跑道，有半只落咗海。 係咁大家收到一齐扑出去啦。咁去到咁我哋啲比较新嘅同事，可能去到啊离远见到，哎呀我见到啦咁样，咁就。好开心啦，咁啊影啊，即刻喺嗰度做报道啊，咁样跟住睇下隔篱个台， 行 咗埋去啊，系咪先？咁原来人哋有窿路啊，有计啊，咁呢啲咪经验咯，都要硬啃噶，尤其喺早期阶段，你都要俾机会佢成长噶嘛，佢自己耷晒头啦，嗰翻到嚟啊，自己知道 知衰啦， 系啦，咁下次。可能佢更即係醒目啦，咁咪做多啲醒目啲嘅，即係做得決斷就比較容老啲咯。 我想問咧，即係春哥，你作為一個管理階層，咁我相信你個 office 裏面咧，除咗有 cable TV 嘅嗰條台喺度之外咧，仲有你啲競爭對手都會有電視棟喺度噶嘛？係咪㗎？ 冇㗎，我要撳過先睇。 咁、你會睇邊個嘅嘢先 㗎？我睇 TVB 咯。 我睇 TVB 先。 即係同一個新聞。 系啊系啊， 同我都话我梗系睇自己啦， 睇咗自己先，跟住就之后就睇 TVB。 有机会咪睇咯，但系有时睇住自己都已经唔得闲睇人哋嘅，即系我唔会话真系每一刻都拿住几个镜头嚟比较 啊。 点解人哋咁啊？点解自己 自己做自己嘢啦，你点知人哋有几多人喺嗰度？你知人哋即系咩情况啫？系咪？总之我自己做嗰样嘢，我系俾紧我嘅观众嘛，我观众睇紧我噶嘛。如果观众唔睇，我睇紧 TVB 咁，佢睇咗 TVB 啦，佢唔会睇紧我啦。咁如果睇住我嘅时候，咁我咪做好我而家做好嘅工作嚟俾我自己嘅观众睇紧咯。 嗯，春哥总共喺有线服务咗几耐啊？ 27年。 其实边一年走嘅你系？ 嗱，我2019年咧就退落嚟， 做系顾问， 做咗一年顾问， 系 系啦，咁咧就2020年正式喺恒生大学做传播学院。 嗱，我问一个问题先咧，喺你在位嘅期间，有冇谂过有先有一日会交翻个牌出嚟嘅咧？有冇谂过噶？ 冇， 都冇谂过嘅，即系曾经系谂住千秋万世咁样噶，系咪噶？ 嗱，对我嚟讲咧，好体会深嘅咧，就系、是。近呢十年到啦，嗰、那個科技嗰個發展啦，網絡嗰個科技發展咧，係衝擊得電視好緊要，尤其收費電視，因為你所提供好多多元化嘅內容嗰啲，你話你贏免費電視啊，你提供好多呢啲不同品種啊、不同類型嘅節目啦，咁所以你咧，因為有個咁嘅所謂嗰個 premium 喺度，你有咁嘅優勢喺度，所以你覺得可以收錢。 嗯， 咁但係如果有個網絡嘅世界，提供同樣地 無限嘅嘢，甚至 無限嘅嘢、 啊， 又唔收錢，係咪先？而且佢哋係不受通訊廣播條例嗰個 監管啊， 那個監管噶嘛。 係 咁，所以你 要幾 juicy 有幾 juicy 啊，咁樣 冇錯啦，爆壞粗又得啊，冇人會出封信去譴責佢啊咩咁啊？就算佢嗰啲內容啊，你話佢偏頗啊，咁佢就係有班偏頗嘅人中意睇啊。 同埋我就係要行偏頗啊， 我就係要行嗰條路。咁所以喺嗰種咁嘅環境之下咧。其實已經睇到嗰個經營係會越嚟越困難。 嗯， 我當然我都係期望係成個媒體嘅一個叫收費電視媒體係有所轉型。 嗯， 當然你話轉到乜嘢嘅個一個模式咧，我唔知係嘛？世界上有啲類似其他新嘅模式 ，Netflix 啊咁各類，啲嘢都係有啲人諗啲新嘅經營模式啊。當然我都曾經寄望，尤其年青嘅一輩。去帶一啲新嘅思維，係將呢個媒體睇下可唔可以有所轉型啊咁樣咯。 嗯，但係結果都即係不能夠扭轉一個咁嘅局面啦。 難咯， 係 啊難。 你聽到個新聞佢話交翻牌出嚟嘅時候，你有冇情緒上嘅一啲感受？ 有啲好唏噓嘅感覺。 但係你預咗嘅。 我唔太驚奇，因為無線都已經放棄咗啦嘛。 嗯 ，TVB 都放棄咗啦嘛。 啊 即係話大家都睇到其實係經營好難㗎嘛。咁你見到當年紅桃大志嘅九倉佢都喺2017年嘅時候佢都放棄啦。 嗯。 佢唔係話放棄係純粹情緒上喎，佢係做過好多財務嘅研究呢、這個行業嗰個將來個發展係點樣。咁佢覺得都係好難做㗎啦。咁。所以佢放棄，所以你話再捱多幾年有人接手，不過發覺捱完幾年都係唔得嘅，咁就放棄啦。我又唔太過驚奇，咁、但係情緒上個人一個自己二三十年嘅一個擺咗好多好多心血落去嘅地方，梗係有啲唏噓啦。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Every single 意苦。It's 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暂时唔该晒春哥先啦，即系我哋识咗春哥都一段时间啦。我哋点样识佢？因为嗰阵时佢做自由风嘅嘉宾啦。 系，我哋多口啦，就赵永春啊，赵永春啊，咁样嗰啲嘅。 春哥，你有冇俾人笑过你咁样？咁佢又好玩嘅，咁但系 春哥真系正，佢冇架子。 同埋你听佢即系讲佢嗰啲管理嘅哲学咧，你都知佢都系一个。有料到有智者嚟嘅， 同埋咧，其实团结系好紧要嘅一个团队，因为大家即系讲真的，真系好强大嘅。 系 Cable TV 即系个news 系啦， 咁所以就因为有一个咁样嘅人喺度领导住咯，我觉得 系啦。咁一阵间咧，仲有春哥，仲有啲好重要嘅嘢要讲噶。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前有线电视及有线体育执行董事赵应春。 嗱，今晚咧就系即系吓， 熄灯的时候， 系啦，即系12点。应该11:59阿春哥你今晚諗住去边呀，你会去见证呢件事，定系 你冇 眼睇呀， 你冇睇住啦。 你而家已经 cut 咗你一早。 我有三部系有线电视㗎，我听下房嘅。书房 哇，大户嚟喎你系， 哇大户啊，系啊。 咁今晚点啊？今晚 都 你睇边部咧？你谂住 都系时候同佢说再见啦。 嗯， 系咯。 你最近咧有冇发现咧个电视机角落头成日都出现一个黄色嘅信封啊？每一次我打开亲嘅时候咧，佢都系话我哋咧就结束啦，做到 你个机顶盒唔使交翻。 系啦系啦，但如果你想交嘅话，你就可以唔知交去边咁样嘅。 系啊， 经常出现呢个。 我都有个黄色信封。 喂，春哥，即系嗱， 我有啲唔舍得噶， 我都好唔舍得噶， 同埋我唔知点算好啊！到而家我都仲仍然系喺度谂紧。 即系所以点解呢个星期我哋要揾阿春哥上嚟咧？因为我好想问一下春哥，你即系嗱呢廿几年啦 ，K 宝带俾你啲咩回忆，或者你最怀念嘅系咩咧？ 我觉得我系一个非常之幸运嘅人咯。我细个读书就读全理系啦，读电台电视啦。咁我喺出嚟僆仔嘅时候喺 TVB 做咗十几年，做打咗一啲嘅即係基础啦。咁但係呢，我觉得喺有线係俾我一个好真係千载难逢嘅机会呢， 由零开始，乜嘢都冇嘅，喺张台我哋揾张纸画下画下嘅啫，而成为一个好有影响力嘅一个媒体，发展到我个事业到我退休嘅时候，佢都仍然发光发热嘅，咁呢个我觉得真系无憾啊，可以对我嚟讲系真系无憾咯。咁所以你佢带俾我系，我觉得我令我觉得我系一个好幸运嘅人。虽然佢唔系带俾我好多财富，咁但系嗰种满足感、事业嘅满足感系真系我谂系无可替代。 最怀念嘅系咩啊？楼下嗰间canteen店。 我谂我最怀念系成班一齐开project 会啊，大家掟啲 ideas 啊，怀念我同我老板大家嗰种默契啊，嗰种信任啊，大家赢咗英超嘅时候大家好开心啊，投标啊输咗嘅时候大家嗰种好闭翳啊，即係嗰啲嘅起起跌跌呢，即永远喺个脑海里面㗎啦。 咁呢期呢有冇一啲即係新知旧语啊嗰啲同你即係。 好多啊，好多旧同事嚟 嘅。返嘛。 係啊。 我哋都系旧同事嚟嘅，香港其实。 好多旧同事，大家一个咁嘅机缘巧合咁地，好多未好耐冇见嗰啲呢都出返嚟话，哎係喎，我哋又呢个又30年前，嗰、那个20年前。聚一聚咯，咁大家咪白头宫女话当年咁啊，大家讲翻旧时啲嘢啊咁啦。 即系要多谢阿春哥啦，喺即系呢个礼拜我哋早几个月已经 mark 咗佢啦，即系大家今晚一齐12点前啊。 系啊，我都会提， 我都会影低嗰个画面啦，同埋我都会 keep 住嗰个解码器，我唔交嘅。 系啊，我都系 个遥控啊，你知个遥控陪咗我好多晚啊，春哥夜晚冇嘢做喺度转一次，由一照自己999可以玩好耐噶。 咁个遥控好劲嘅，跌极都唔烂。 系啊，系喎，真系 好劲抽，呢个真系 嗱，冇错啦， 劲过好多电视机嘅 remote 真系唔使喺出面再。 可能佢里面结构简单。 最后有两个问题要问嘅，第一个问题咧就系代阿一哥问嘅，佢又想问咧 ，Cat 呢个台啊，系咪都系一个收视率高嘅台嚟嘅咧？你知唔知有个咁嘅台噶，春哥？ 咦， 你有冇睇过佢先？佢有一入密码我就 关唔关你事嘅咧？其实即系譬如 嗰啲简片啊嗰啲咧， 嗰啲唔关我事。不过有嗱，你谂下呢个台有咁多年嚟历久不衰，都始终即系似乎都仍然有佢班客咧，俾紧钱。 你有冇研究过点解咧？因为咧，好似你话斋嗱，你网络嘅冲击的而且确系令到大家好方便地得到任何嘅资讯，但系点解仍然都继续 cat 另外要俾钱噶嘛？ 好似系噶， 系咯， 系啊， 系啊，另外再要俾钱喎。 几廿个月啦，咁样啦， 冇错啦。但系点解佢仲仍然系可以咁屹立不倒？ 而且佢仲要系打晒格仔啊！ 系啊，出咗啲有睇噶。 同 要管理 同网络嗰啲，今时今日网络就乜都有啦。 点解咧？你 咁可能系方便咯，方便同埋即系我哋好多同事倾嘅时候都有啲唔同嘅理论嘅，有啲理论咧就话系女观众多嘅。 吓？ 喂，真系会有噶？讲真噶，系啊， 女观众就有时未必中意咁即系吓 咁露骨、 咁坦诚嘅， 咁吃力。 所以啲格仔就好重要啦。 系啦，咁有啲就话因为佢方便，咁你揿下去，咁就已经 系入密码嗰下，擎一擎咯，有时唔记得个密码噶嘛。 都唔使自己装㗎啦，佢有 default 咗有天文码㗎嘛。 好似係0000㗎嘛。 有好多唔同嘅推论咁，但係如果老实讲，如果即係蚀本蚀都好紧要嘅，一早 cut 咗啦。 係呀係呀，一路都有个间 接 嘅。 即係有人就算小本经营都有人个个月畀緊钱呀咁样。我估有少少等嘅。 其实我都曾经试过收过一啲咧有线同事打嚟嘅电话咧，就系问你咧要唔要 upgrade 啲乜嘢，同埋咧佢 sell 我噶嘛。啊，我哋咧成人台方面咧就有一个唔知咩优惠咁嗰啲，同我讲好奇怪。 因为你系女士嘛， 可能真系关事系啊。 系啊，有一个理论系咁讲。 同埋女士可能咧嗱，即系男士会唔会系特别地主动咁上网上面去揾一啲？ 冇错。 即系嘢嚟满足自己咧，咁但女士可能就会比较被动地去接收啩、哦，我唔知道啊，跟住你系咯， 系另一个问题咧，就是、上次访问唔敢问嘅，中国即系历年嚟咧都有好多香港市民咧就对于啊 cut 有线呢一样嘢咧，今晚我唔得啦，因为咧今晚就自己系 cut 咗啦，对于呢样嘢咧就即系有啲嘅不满，同埋话好难 cut， 系啦， 阿中国你当年都在位嘅期间啦，唔知道你有冇尝试去解答过呢啲问题咁样咧？ 当然有啦， 你问睇翻你阿春吸唔到我点啊？ 系啦，可唔可以帮帮手啊？咁嗰啲有冇？ 当然有啦，但系即系可能我觉得嗰阵时策略上系有啲即系有啲做得唔好嘅。 嗯， 到后来咧，其实咧好快脆，其实改正翻咧。但是那样嘢已经深入咗民心。 是啊是啊。 即使后来你根本喺个网上面剔咗佢啊，或者已经 cut 得㗎呢。 係咩係嘅咩。 咁但係已经即係啲人会觉得一传十十传百呢。 个冲击太大啦。 係啦、啊、到你好容易 cut 嘅时候呢，都人哋都唔会觉得你好容易 cut。咁但係其实好多个不幸点嘅加埋嘅，即係据我了解因为曾经亦都因为我哋嗰个所谓个电话个 system 啊，即係打電話話 cut 線嗰啲什麼亦都有冧咗，因為嗰陣時嗰好多 call centre 聽講喺內地嘅，咁、 哦、 咧就變咗咧中間有 technical 係出咗就出咗問題，亦、 哦、 都可能大量人話想 cut 啦， 係所以又入埋數啦。 係啦，咁於是乎咧就變咗重複又重複都打唔到嘅時候咧、嗯，就會覺得你係唔肯。就唔肯聽啊！ 同埋咧，因為有一啲比較上 negative 嘅新聞發生過啊嘛，即係有一個人好似係 cut 唔到上咗去啊嘛， 係啦，嗰個 又遲少少噶啦，嗰、那個 嚇、啊，所以嗰個深入民心嘅程度就係咁啦，即係直跟咗我哋骨髓啊，覺得係 啊係啊係啊，即係公道啲講，開頭係做得唔好嘅。 嗯 引起好即係好差嘅回響， 大家鬧得好緊要。 係啦，咁到後來執翻正啊，執翻好咧。改善咗，其實啲人已經唔會理照，即係照繼續鬧咁解。咁所以而家今時今日嘅，當然啦，而家今時今日做企業傳訊啊，或者做 branding 形象啊，就好多嘅公司都認真咗好多，亦、都吸收咗好多嘅即係教訓啊咁樣啦。 咁啊，春哥而家咧就嗱，佢又冇退到休嘅，佢继续教紧书，就将佢咧咁多年嘅喺媒体啊或者管理媒体嘅经验咧，就继续即系同佢嘅学生去分享啦，亦都进入另人生嘅另一个阶段啦。咁但系咧，我系嗱，即系嚟到尾声啦，今晚大家就12点前啊，就已经埋位啦。即系我其实要多谢 K 宝嘅， 我都系。 即系首先咧，其实咧，我哋喺我哋嘅媒介入边咧，系好多人咧。或多或少都曾經喺貴公司服務過， 係啊， 發覺原來係啊， 係啊，你好多噶。某一個期間，我個銀行嗰啲錢咧，即係慢慢突然間增加，都係關 K 寶。 係啦，嗱，即係譬如而家喺唔同平台，即係我哋好多嘉賓都喺 K 寶做過啦，譬如強力啊、阿正、阿李尚正，係啊，即係好多我同梁麗勤啊、欣欣啊、信敏啊 ，up 得出我哋成班朋友喺樓上啊、好思啊、新聞部好多朋友啊，有啲疑問。其实好多都曾经喺 K 宝服务， 或长或短喺嗰度。 系啊，其实就你变咗咧，如果你第一日要搞呢个叫有线同学会咧，都我谂都 香港嘅人口里面咧 有一大堆，都有一大堆噶，系啊， 系啊， 系啊，咁啊，即系孕育咗，或唔好系孕育啦，即系或者系俾咗好多机会唔同嘅人喺唔同嘅岗位嗰度去实践。 咁、我就希望即系呢啲朋友，不论佢喺 K 宝嘅时间长好短好。啊，三幾年好，或者十幾年好，都能夠俾佢哋永遠留低一個心裏邊，即、就、係、是、一個懷念啦。即係、就是、我哋曾經都喺一個咁特別嘅媒體裏邊，我哋獻出過我哋嘅努力，獻出過我哋嘅青春，係咪？咁、我覺得係喺我哋即係睇翻嘅生命回望嘅時候，都係一啲有意思啊、有趣嘅事嚟嘅。 同埋我覺得。K 寶改變咗一啲我嘅生活習慣啦，同埋咧 大添啊， 係啦，同埋仲有就係佢俾到一啲朋友我，而呢一啲朋友咧係可以做一世嘅朋友咯，嚇呢啲我覺得好寶貴。 我都係有一啲一世嘅朋友嘅做咗， 係啊，係。喂，但係仲有一個問題想問，即係嗱就係、是、咧，好啦，咁啊今晚就 cut 啦。 哎呀，你好唔捨得呢件事啊，真 係。嗱，今晚 cut 啦，咁你知道 K 寶咪駁住我啲電視機，駁到一大堆線咁樣， 可以掹翻啲線。 喂，要點做？係咪就咁掹咗就已經？ 咁掹咗佢咯，熄咗佢咯，係啊，你咪留翻個盒同埋個遙控器。 因為咧以前都我記得曾經試過咧，即係個 K 寶壞咗之後咧，唔知點解連大台嗰啲即係免費。 费电视都睇唔 到。哦，因为嗰条天线入咗个 cable box 再出嚟噶嘛。 我要唔要搞啲咩噶？ 诶、可能要、哦，你可能要将嗰条天线咧，就由嗰个机顶盒度掹翻出嚟，再怼翻落你部电视机度咯。 唔系唔同大厦，可能有唔同嘅。 系冇错。 哎呀，弊家伙啦！ 咁所以你可以试咯。 世界末日啦！世界末日啦！ 唔系啊，咁但系佢嗰个机顶盒你都唔使着噶啦。 系啊。 哦，咁啊系。 佢公共天线入咪有得佢入咯，但系个机顶盒你唔使理佢啦。 哦 ，OK。 多谢春哥， 唉，多谢你两位， 我 其实 cable 勾起我好多回忆， 因为我哋好多嘢，我即系之前喺节目里面都成日都讲，即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譬如 variety show， 都系因为 cable 带咗嚟香港，我先至有睇。 老实讲啦，我曾经都仲系沉沦倒海嗰阵，我都系睇十八台噶。 我老豆成日都讲有线十八台 系啊，嗰啲即系好多嗰啲嘢，而家都仲系喺岗位嘅马平交，佢都系喺大台嗰度出嚟噶嘛。 系我哋睇。六台出咗好多人， 又睇六台啊， 八台出咗好多人， 咁啊，娱乐台都出咗好多人啦， 好多人， 好多而家即系当时得令嘅演员啊、主持都系喺 曾经喺嗰度 你哋效力过，系啊，咁啊都系一个朝代嚟嘅。 同埋cable 真系，即系你唔好睇佢好似佢唔系话一个喺香港植根咗好多年嘅电视台，但系佢哋都有好多好高质素嘅人系出现咗， 系啊。多谢春哥，我学翻你啲旧同事叫翻你，多谢手掌， 多谢你两位， 多谢春哥， 多谢晒， 我哋啊，即系喺呢几日咧，我哋回望翻有线嘅历史，多谢春哥， 好， 咁啊，大家后会有期， 后会 再见，好，拜拜。 How do I say goodbye to what we had? The good time that made us laugh outweighed the bad. I thought we'd get to see forever, but forever's gone away. It's so hard.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I don't know where this road is going to lead. All I 春哥， 正嘢， 多谢赵永春先生啊！咁今晚我谂佢嘅感受就非常之大噶啦吓， 系啊， 系啊。 但系阿春哥答唔到我，究竟应该要点样搞翻个台？是但啦， 系啊， 再算啦。 阿一哥听讲，你对于头先成人台单嘢有啲睇法喎，系咪啊？ 哦，其实呢个台我真系比较少接触啊。 系咩？啊，你唔睇呢啲嘅？ 我通常睇预告台，因为唔使钱啊嘛。 咩叫预告台啊？ 佢有一个 系啊，有预告台噶，我记得啊。 啊，好似系喎，系01系咪？ 好似 81定係91，總之即係81、23咁樣嘅，23就要俾錢嘅。 而家好似冇預告台㗎啦，係嘛？ 我唔記得咗，就我記得我 曾經有段時間係有㗎，係啊係啊。 預告台係睇咩㗎？ 係不斷播 trailer 咯， 即係電影嘅 trailer。 係啦，電影 trailer， 然後就吸引你去買咯，即係嗰啲 VOD 嚇。 激戰啊咁樣啦，然後你就可以哦激戰喎。 激戰係兩級定三級㗎？ 激戰好似 三級嘅嗰度， 哦係咩激戰？ 佢我唔知佢睇邊一套激戰啊，你知激戰啊？我唔知你講邊款啊，一哥，你知啦，你啲口味同我哋啲口味有啲唔同 嘅。激戰一二三四都唔一樣。 你可能講張家輝嗰套，又可能係講唔知咩子嗰套咁樣，係咪先？好難講噶嘛呢啲。 因为但我反而个印象比较深咧，即系我反而系个遥控啊，因为咧 真系跌极都唔烂， 好劲噶个 remote 真系坚啊， 系啦跌极唔烂，但系咧同埋我有另外一个嘅疑问嘅，即系因为我有见过两款嘅遥控嘅，咁咧究竟佢系两个年代嘅遥控啊，定系其实系两个价位嘅遥控咧？ 你讲形容一下。 因为嗱最基本嗱细个我用开嗰个遥控咧，咁就系、 一条直条嘅，短啲嘅，即系窄啲嘅， 系窄啲嘅。咁然后咧佢就有啲灰色位咧，然后中间有个十字咁样嘅。 哦，咦？呢只唔系最旧，呢只唔系最旧，以前嗰只再窄啲嘅。 跟住咧，仲有咧，另外一只系咩啊？ 另外一隻咧，佢會有埋嗰啲咩錄影啊、stop 啊、play 啊嗰啲掣啊，有啲煙火掣喺嗰度，即係真係你見到個掣係唔同，所以我就想知係個年代唔同啊，定係純粹你個 plan 唔同咧，佢俾唔同嘅遙控你。 嗱，根據小弟啊，即係裝咗都有我裝咗27年。26年嘅經驗，其實佢啲解碼係轉咗好多代嘅。 係啊，而家嗰啲係細細個， 而家細個，以前咧就係 好大個嘅， 好大個嘅，同埋佢轉台轉得非常之慢嘅。即係點解我頭先話由一轉到一百，轉到999，搞成粒鐘咧？因為佢由零嗱一哥而家宣布睇呢一隻咧就係比較近代嘅。阿一哥而家俾我睇到。比较近代嘅， 我就系用紧呢只嘅。 咦，唔系、啊，我唔系用呢只过，我嗰只再简单啲嘅、啊。 再窄啲噶嘛，系嘛？就有一只 窄啲嘅，我 系 窄嗰只，我 系 窄嗰 只。 阿一哥呢个旧啲、啊， 好似一个计数机咁样嘅啫吓。嗰款咧就最襟跌嘅，吓、啊、真系飞落地都唔难。 我试过咧，但系好似系阿一哥呢一只。佢系跌到咧，佢有崩咗嘅位置，即系你知道咧，佢系你揿掣，佢系射啲嘢喺前面有一块薄啲嘅片咁样射啲唔知咩出嚟 咁 样啦，系啦， 红外线啦，系。 就算嗰块嘢烂咗都可以射到出嚟啦。第一，第二咧就系、是、我试过跌到里面咧，你咁样揈佢咧，你知道里面 有 嘢碎咗，系有声，都仲用得。 你有冇试过？吹一吹佢。 如果佢揿唔到嘅，我就会吹啦。 同埋咧，佢旧电话咧好耐噶。即系咧，好少要换电嘅， 系好少换电噶。 即系嗱，虽然咧，我就而家呢近呢两三年咧比较少转台啦，即系我已经比较少玩嗰啲由一转到999嗰样嘢。即系我通常都系睇新闻台啦，或者有时睇下波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佢嚿电真系玩好耐。 但系咧，嗱有一样嘢我真系要投诉一下，我而家 手上投诉， 我而家手上仲有两个零钟啊，我而家手上嘅 remote 同我上一代嘅 remote 嘅分别系咩咧？有一个掣，我系觉得好重要，佢冇咗。 顺丰啊？ 唔系啊，唔系顺丰，我顺丰一路都有嘅。你要有个位，你揿个顺丰就可以打开佢嗰个 message。上一代咧，其实譬如话乱噏嘅嗱，我而家睇109就系新闻台啦。咁然之后我揿712系 TLC 咁样啦。咁好啦，我睇完新闻台啊，揿个 TLC 嚟睇。 翻转头，个 back 嗰个冇咗 啊！跟住之后 好紧要，当年睇欧联啊。 系啦， 即系呢边咧就 佢真系冇咗，其实好离谱。 或者睇英超嘅同时间播紧几个台咯，即系61、62、63播紧。 系啦，咁但因为咧嗱，如果你话嗱61、62、63都好啲，因为你可以。 但系63同61已经棘啦， 系 啦，系咪先？ 但系你可以前同后，你后你咪揿两下后咯。但系我由712去翻109，我一定要揿翻109。 哇，好慢啊！佢啲、這個、反应好慢、啊。 其实呢个都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咩咧？有阵时候我乱咁揿咧，揿咗某一啲台，我觉得好好睇，我停咗喺度啦。跟住之后，系、要睇翻新闻、啊，跟住揿咗个新闻之后，我想再睇翻之前嗰个台，究竟系边个台咧？我唔知啊，因为我冇得 back 啊。 系啊，我会将 你建议 你 打去100， 我会将你嘅意见俾翻相关嘅 同事， 你今晚打去100333睇下投唔投诉到。 喂，我阵间打啊， 你睇下收 线时间打， 收线前佢断线之前仲可唔可以投诉到？ 即系个 back 制真系， 喂，嗱，其实仲有一个嘉宾未出场嘅，都系同有线息息相关，就未喺本节目度登过场嘅， 冇错。 咁佢都系一位咧，即系都系代 表人物啦。 系啦，一阵翻嚟再听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提出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指明社工、幼儿工作员、教师同医生护士等为强制举报者，若果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受到严重伤害，必须举报，否则最高判监三个月同罚款50,000元。劳工及福利局发言人话：条例草案未有列明举报的时限，而每宗个案都有不同情况，难以规定在发现个案之后几耐时间要举报。社署会设立一间新的留宿幼儿中心，提供紧急安置服务，每年平均可以照顾192名儿童。社聯表示，現時全港只有200多個緊急宿位，但是當局單在2021年就接獲2700宗申請，全年只有400多人獲安排入住。又指留宿中心只是為0至5歲嬰幼兒提供服務，關注6歲或以上的受虐兒童的安排。幼稚園協會認為，幼兒未必能夠清晰表達，擔心教師要決定是否舉報會有困難，又擔心出現濫報，期望當局能夠說明不同情況如何處理。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林創夫教授葉柏強說，涉及虐兒的個案傷勢會在較少見的位置，例如大腿內側和臀部等的位置，以及有新舊瘀傷都會引起醫生懷疑。医管局代表团将会前往澳洲悉尼参与特区政府在当地举办的招聘活动，联同卫生署和本港两间大学医学院的代表，向当地医学生和执业医生介绍来港工作的最新途径和相关配套，期望吸引更多非本地培训医生加入本港公营医疗机构服务。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声明表示，中国空军一架歼-16战斗机上个星期五 在南海上空的国际空域靠近美军一架 RC-135 战略侦察机进行不专业的方式拦截，重申美军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安全和负责任地飞行、航行和行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美方长期频繁派舰机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严重危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这种挑衅性的危险行动是引发海上安全问题的根源，美方应当立即停止有关危险挑衅行动，中方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21点，跌1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9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39.91，瑞士法郎0.911，加元1.363，人民币7.112。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4美元，卖出1964.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唔好射游戏啦，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樽装射游器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3个级别了。有了评级，我们买射游器就更加放心了。 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系欧瑞强，65岁或以上嘅老友记，记得喺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悠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43至45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5月至6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戒三叉戟中的大哥，对白不多，全靠细微表情动作演绎角色，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叹气，浑身是戏。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由选举事务处、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手下留情，离啦喂，一齐登记做选民。 诶，阿全，呢度有你嘅信。 诶，唔该，华哥。 喂，阿全啊，点解封信你睇都唔睇，掉落垃圾桶嘅？ 唔使睇啦，应该都系一啲广告信或者传销嘢啫。 唔系噶，可能系一啲重要文件，例如系嚟自选举事务处噶。 系啊，例如你有机会会收到选举事务处发出嘅查核或者系查询信件。如果系咁嘅话，就必须要尽快按信上指示以及喺指定限期或者之前，透过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啦。 冇错啦，只有咁样先至可以保留你嘅选民登记资格噶。 但是我每日收咁多封信，万一漏咗咁点算啊？ 咁你又唔使咁担心，选举事务处所有查询信件嘅信封上面都会盖有需立刻处理与投票权有关嘅显著提示噶，提醒选民呢一封信系非常之重要，需要尽快拆阅同埋回复嘅。 又或者，如果选民对收到嘅信件有任何疑问呢，就可以致电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或者发电邮去到 reoenq@reo.gov.hk 查询。 知道，如果我收到选举事务处发出嘅查核或查询信件，我都一定会即时回复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选举事务处提提你，已登记的选民如果收到该处发出的查核或查询信件，必须尽快按信上指示以及在指定限期或之前透过邮寄、传真或电邮回复。 而且只要年满18岁，通常在香港居住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就可以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记住6月2日或之前交申请表啊。 好，唔该晒阿全、阿凤同埋边个啊？ 阿华、 阿华哥、 阿华哥、华哥喺华哥真系我系嘛？阿全真系嚟啊！我成日都老。 唔系，我觉得你哋两个好似调转咗啊！应该之前阿一系阿华噶嘛，同埋全哥噶嘛。 不嬲都系阿全。 系咩？唔会阿全都出佢喎。 算啦，都即将过去啦。好啦， 系啊系啊， 唔该晒啊哥啊， 系啦 系啦。咁头先讲咧，我哋就话仲有即系仲有两个零钟啊 cut 线啦。咁我哋仲有一位嘉宾咧就未登场嘅。 系。 咁佢都系代表人物啦。咁我哋不如即刻交俾佢啦。一哥唞唞先啦，你啦。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宏艳。我在有线电视做过什么岗位呢？包括呢就刚刚入行的时候呢就做主播啦，然后就做驻日本记者，在日本回到香港之后呢就做总主播。其实我在有线电视那里前后一共是工作了16年的。我怎样加入有线呢？我记得那时候是1993年，我是中大新闻系那一届的毕业生。而在我们就来毕业那时候，刚刚好有线电视就在香港即将成立。所以当时是我全级的同学呢，我想都是所有人都有去有线电视那里面试的。因为是一个香港电视史上和香港新闻界的都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来的。 就是在香港的电视史上面有24小时新闻的新闻台，这个可以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里程碑来的。我觉得有线电视对我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当由大学刚刚毕业出来，当然每一个人都会找一份工去工作啦。咁工作不论是我未毕业的时候啦，或者做紧嘢嘅时候，经常都会谂一个问题，就是工作除了帮你找到啲人工之外，可以找两餐之外，付出了咁多光阴在一个机构，我可以有乜嘢成长呢？而家回首睇翻咧，就系觉得系好幸运。可以加入咗有线电视，这个啱啱咧就系全香港新闻界踏入嗰个新嘅24小时新闻台。我自己甚至系觉得系一个新闻界嘅一个黄金时代。随住有线电视推出一个新嘅收费嘅24小时新闻嘅模式之外咧，都有其他嘅唔同嘅新闻台咧都加入，咁所以咧就形成新闻界一个好蓬勃嘅一个气象。普罗市民对于新闻嘅报道啊、新闻嘅内容啊、新闻嘅接触啊，都系普及咗好多。而大家对于新闻业嘅理解咧，亦都明白好多，而且又多咗好多唔同新闻界嘅工种啊。譬如咧，就系、是、我做嘅工种，啲人成日话啊，乜嘢叫主播啊？喺有线电视新闻台成立之前咧，其实冇话一个系叫专职嘅主播嘅，系自从有咗有线新闻有24小时新闻之后咧，因为必须要有一班专业嘅人员不断报新闻，所以先至有咗一个叫全职专业主播嘅岗位。我可以讲讲咧，就系呢个专业主播岗位咧，当时咧好多人会有个误会，我谂而家就唔会有个误会，但系当时就经常有个谂法就系、是，同以前嘅可能一日得四个卡士嘅时候比啦，就觉得唉，有人写定啲字俾你嘅系个 teleprompter， 系一班读稿嘅花樽嚟嘅啫咁。但系咧，我喺做有线电视嘅时候咧，我自己嘅工作加埋我都要训练前线嘅主播啦。我就会经常好努力向大家讲述，其实全职主播嘅岗位包括好多嘢嘅。第一要报新闻啦，第二系要处理突发新闻，一啲突发嘅事件、突发嘅画面，我哋要即时报道，甚至即时要旁白，提供一啲新闻背后嘅资讯，就系我哋所谓嘅 at lip。第三咧就系要做即时嘅直播访问 live interview， 就系有时有一啲突发嘅事件发生咗之后，有一啲人喺现场，我哋即刻透过大气电波访问佢，或者有一啲专家即时请嚟我哋嘅录影厂，即时坐喺隔篱要访问佢。其实所有呢啲嘢都系要靠个主播佢平时嘅功力，对新闻嘅认知系自己去做一个访问。从来冇人帮我哋写定问题等我哋问佢哋，亦都从来冇人喺突发嘅时候会写定稿俾主播讲，呢啲全部都系靠主播，佢哋都系平时好努力咁收集资料，以备突然间有突发嘅时候咧，系向观众第一时间报道新闻嘅最新情况嘅。咁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嘢咧，就系、是引入咗一啲叫虚拟场景啊 ，virtual set。就是话可能传统嘅新闻报道咧，就系、是、一张台啦，然后有位主播坐喺度，咁啊佢去报道嘅新闻。但系随住24小时新闻嘅出现咧，主播其实行出离开张台，行喺一个好大嘅布景板，蓝布嘅布景板或者绿布嘅布景板前面。咁会有啲同事咧，负责 animation 嘅同事咧，佢可能已经画咗一啲 animation 嘅背景。我哋就要喺一个好大嘅，其实乜都见唔到嘅空间咧，就要模仿好似有一啲实物啊，或者啲有啲嘢喺隔篱咁咧，要行过去啊，或者要指过去啊，或者将一啲新闻或者字眼拉出嚟咁啦。即系话除咗坐喺度讲嘢，系成个身体同埋空间嘅运用咧，都要去学习点样处理。呢、这个咧都系一个好崭新嘅经验嚟嘅。最难忘嘅系乜嘢？哇，好多嘢好难忘。喺有线电视，我系开台咧已经进入有线电视啦。咁1993年去咗之后咧， 首先见证过的很重大的事件就是神户大地震。咁当时咧就系因为咁啱咧，我喺学校咧就系辅修日文嘅，咁就派咗我去神户咧去采访成个大地震嘅情况。咁对于一个初出茅庐嘅记者嚟讲咧，可以话系非常难得嘅经验啦，学习咗好多嘢啦，亦都好高兴啦，可以喺现场咧做好多直播嘅报道啦，翻嚟俾香港嘅观众。咁除咗大地震之外咧，香港回归咧，1997年个回归大典咧，我都有份咧帮手咧喺全球咁多唔同地方嘅直播咧，有一部分咧系帮手做嘅。咁其后仲有好多好多数之不尽嘅报道啦，譬如千禧年咧直播嘅报道咧，即系喺全球踏入千禧年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千年虫嘅情况出现呢？咁我哋就系、是、我好记得系同同事一路咧系做直播咧，跨过千禧年嘅。对于一个前线嘅工作者嚟讲咧，每一个参与过嘅重要嘅事件咧，都可以话系人生好难得嘅经验，亦都开阔咗眼界。对于我日后做人、待人处事，同埋对于世界上事件的了解，对于不同的大机构或者一些不同的政治事件背后的各种不同的脉络，都是有更加深的认识。对于有线咳线有什么感受？我自己觉得是好像一个时代的结束的感觉的，因为在我加入有线电视的时候，1993年那个时候是由免费电视转型为有收费的24小时电视新闻，那个可以是一个新时代来的。在踏入那个新时代就是可以话是有个分水岭，以前是所有嘢都免费嘅。咁电视新闻呢，一日呢只是有几个卡士嘅啫。咁而踏入咗一个收费24小时嘅新闻台嘅时代呢，咁我好幸运可以有机会参与呢个电视新闻嘅黄金时代，係投入呢个大潮流入面，係可以参与其中，係一个人生嚟讲，职业上嚟讲，都系好珍贵、好难忘嘅经验。咁随住而家要cut线啦，我个感觉就系呢个时代嘅结束，但系咧就系另外一个时代嘅开始，一个新嘅时代开始，就系话当收费电视新闻呢个形式可能已经喺科技上开始比其他嘅嘢更加盖过啦。譬如而家可能我哋睇新闻嘅话，未必个个会打开电视睇，可能会有人喺网度睇，或者用自己嘅手机嗰度睇。喺呢个新嘅时代入面，做新闻嘅工作或者新闻媒体嘅平台都要与时并进，就系、是我哋播放嘅嗰个中介嘅媒体未必一定系电视机，而系网上，而喺网上嗰个形式亦都唔会好似以前咁半个钟咧就电视排晒嗰半个钟先睇乜嘢后睇乜嘢，等观众去被动式咁样去接受。咁调转啦，可能咧就系、是、喺网度观众可以因应佢自己有兴趣嘅新闻，佢自己系点击入去自己选择，即系嗰个新闻嘅编排成个 run down 嘅形式，成个次序嘅安排个流程，都系因应新时代个科技转变咧有唔同。咁所以我觉得而家系一个新嘅时代嘅开始。咁喺科技嘅不断演变中咧，我哋嗰个表达嘅模式同埋方法咧，都要继续向前迈进，向前改变嘅。我自己个感觉就系可以参与过。之前同有线电视一起啦，参与过呢个收费电视24小时电视新闻嘅呢个黄金岁月咧，系与有荣焉，觉得非常幸运，有好难得嘅满足感同埋好好嘅回忆。 喺度咧就非常之多谢张宏艳小姐啦，我哋第一次访问佢啊，咁佢好好啊，其实咧佢好详细地解构咗咧，即系报新闻主播报新闻系报啲乜嘢，同埋原来佢哋行嗰个报警咧系冇嘢，即系我哋以为佢指落去哦，呢个咧就个立法会嚟嘅，咁佢一指系咩几多席嗰啲咧，原来系真系乜都冇得睇 嘅，key出嚟嘅， 同埋即系只手都唔知道自己揈去边嘅，就斋估嘅啫。咁啊，多谢晒张宏艳啦。 咁啊，除咗张宏艳系有即系好有感受之外， 过嚟等阵啦，我哋搵到位好重要嘅嘉宾上嚟啊！ 有一个人咧，佢咧都觉得有好重要嘅感受，咁但系咧佢就冇接受我哋访问，于是佢就特登 自己入咗嚟啊！ 特登搭飞机翻嚟香港咧，就同我哋一齐倾。 系啊，我哋啊，真系可以话系啊，呢股啊大气候。 系胡世杰先生， 胡世杰先生 ，Cable 同你有咩关系咧？ 点啊？阿行队长同阿勤同阿一，同我咩关系啊？我曾经喺度做过。明撈嘅兼職 喺嗰度， 係我喺港台，但係其實咁嘅，我就係因為嗰 講冇得㗎， 講多， 你小心啲喎， 小心啲喎， 驚你冇得升。 你而家先驚， 其實 唔係啊，其實咁嘅， 佢一路都冇驚過， 好多年前，即係佢哋，你知即係有線咧，佢哋除咗做新聞咧，都有做一啲社會事務嘅節目， 係 係 係。 咁有一日咧，我抬头就听到有个电话打嚟啫，你系胡世杰啊？我系啊，我哋系有线电视咁，即系唔系 sell 嘢啊？佢就系 有冇装成人台啊？ 你有冇睇剧啫？咁啊， 佢就话我哋有个节目想我哋帮手咁样，咩咁？咁即系要上去倾啦。其实佢其实系因为有听港台节目，咁佢知道我系乜头乜路啦。咁上去倾就要做一个。数码节目嘅男主持，咁我系男主持，咁当然有女主持啦。 系边位咧？ 当阵时系曾美华小姐。 哦， 系啦。咁当阵时我谂佢哋系咁嘅，因为嗱有啲就系做主播咁。 女神收割机原来就系你。 我冇嗱， 唔怪之大气候，个个都 大家明晒啦。董事长， 你咪想太丰富咧？ 唔系你继续， 你我冇收割，只不过系认识啫。 就收埋 正话嘅张宏艳、黄巧、刘安仪、黄佩贤啊，呢啲全部都系识嘅。 都我身边都有几多收割机啊？大家继续啊！ 唔系，所以就系即系我。 唔系身，唔系你咩意思？身边有好多咩意思啊？ 唔系啊，即系一句讲 收割机咧，就大量咁收割先叫收割， 一 波半波嗰啲又唔算嘅。 访问咗阿赵永春先生，咁我觉得啊。其實我又認識佢啦，我認識即係 K 寶中人啦。咁我自己本身都有裝呢一個嘅即 係 收費電視啦， 收費電視嘅。咁同阿行隊長一樣咧，都係裝咗廿幾年都冇 cut 過。唔知點解，因為我又睇新聞，我屋企又睇第啲嘢，我媽咪又睇動物台咁樣樣，即係乜嘢各色其色啦。馬仔台又以前爹哋又睇啦。咁這樣那樣都這唔知點解又冇 cut 到，所以我就冇經歷過啲人話 cut 唔到。 我都係啊，即係嗰陣 呢個第一樣嘢。 嗰陣佢話 cut 唔到係因為好似好多聯賽都冇咗，咁大家就搶住 cut， 但我都冇。 唔係，我想講埋就係即係我喺有線都認識到嘅。第一，因為嗰個電嗰個節目咧係錄影節目，即係要揾啲時間咧去錄影咗佢先再出街嘅，而且咧仲要跟佢出外景嘅，即係譬如呢排要去嗰啲咩game center 或者叫嗰啲 網吧， 係啦，你諗下網吧年代幾耐？ 係 咁仲要去嗰度拍外景， 幾多年到啊？嗰陣係 九。 世杰哥，我啲前輩嚟噶嘛？ 唔係咁，收佢嚟，冇，因為曾美華係06應該06嘅嘢嚟嘅，咁都所以嗰陣時就識咗即係 K 寶一啲人啦。咁同埋我感覺到咧，佢哋幾一家人做嘢，即 係 可能阿 Bandy 會清楚啦，因為佢都認識嚇 K 寶， 好深入係嘛？ 好深入咁認識啦。其實即係同大台好唔同嘅，大台就可能有啲嘢各自為政，但係佢哋係一家人，即係無論我入廠見到三個 camman， 有埋 FM 或者有埋導演成，你感覺到嗰份 bonding 嗰個聯繫咧係好強嘅。 即係連埋 camman 連埋導演，佢哋都係成家人。 成家人，即係你好覺得係一家人嘅感覺，呢個係我好想講嘅。特別我聽咗幾日你哋講，揾阿趙永春上嚟傾啊 K 寶嘅嘢，咁我覺得啊係有啲嘢好有共鳴。咁同埋即係我點識阿春哥咧，就是、有一次，你知道我都要去嗰度化妝嘛，一日衝入嚟，哇！我諗啊，你得嗰陣時啊，趙永春都係嗰陣時嘅勁高層嚟噶嘛，哇死！佢衝入嚟咩事咧？ 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借个风筒吹个头嘅啫。系，唔系，我想讲咩？其实佢好亲民啊，即系佢吹头做乜嘢？因为佢话唔知道要出席一个咩会议之类啦。咁我哋化紧妆，佢冲入嚟啊嘛，我真系有啲惊嘅。 即系佢话迎春咁 啊？唔系，因为吴世杰唐眉画咗一半咁样咧。 系啊，即系咪话我啊？唔系，佢啊，系话你，冇事冇事，你哋继续，我借个风筒吹个头嘅啫，我要去唔知边度咁样，即系我就觉得啊。好平民啊件事，即系又唔使揾化妆师，自己搞掂咁就就 系 咁咯。 Yes, 即系所以大家都平起平坐。 所以我好明白，即系点解 K 部啲主播系咁中意佢咧？其实个原因我觉得系，真系噶。 多谢胡世杰，好嘢，咁你回应一下， 真系共鸣嘅。 但系阿胡 一喺度噶嘛？喂， 阿一喺度啊，阿一应该系咩？想问下世杰哥啊。 我想知收过咗几多个？ 冇，你见到我而家咩收过几多个啫？ 唔系， 你将近啲嘢摆落我口度咧，其实 我认识咗。 系啊，我哋收过嘅意思就系认识。因为 先咪讲咗一连串啲名咯。 唔系啊，阿一哥咧就想用佢个后援会嚟同你困下，睇下佢劲啲定你劲啲。 佢唔系想方个后援会啊？ 唔系，因为咧，我觉得其实听阿胡监制讲咧就好掷地有声嘅，因为胡监制既喺大台做过，亦都喺 K 宝度 做过 名职名兼。兼职啊嘛，系啦，咁即系 兼职， 系啦，咁你会了解到个状态咯。 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去过唔同电视台咧，你都会认识到嗰度嘅文化，同埋佢哋点样做嘢咧。即系虽然你话你呢行都系咁噶啦，我哋都系电子传媒嘅一份子， 系 咁，但系我谂唔同嘅台有唔同嘅一啲文化嘢，其实系唔同嘅。咁你话，唉，即系呢个台佢嚟到今日。或者嚟到你成日講啦，仲有兩個鐘左右， 兩個鐘鬆啲就係 咁就係要拍制啦。咁啊，用另一個形式出現啦，咁樣。咁呢件事嘅本身，因為我自己既係用戶，又係喺度幫個手，又識得嗰啲人， 又有啲血咁樣， 又收割過， 係所以咧就有啲共鳴嘅。你做咗幾晚，我覺得 即係我可以話推上高潮啊！ 係啊， 即係我本來以為有張宏耀出場咧，係 啦，點知 電視 已經係最 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山還有一山高。 唔好意思啊，拉記，原來你。压轴嘅，我真系唔好意思，更加要咧喺呢个位置即系 insert 咗入嚟咧， 因为你喺呢度嘅高层啊嘛， 就系咯，监 制计好晒噶咁， 喂，多谢胡监制，令到你本节目今日啊 生 息 不 少， 讲呢啲， 多谢胡监制。 阿监制咧劈低咗个 headphone 啦，唔同你讲咧走添啊， 系佢而家好潇洒咁样继续出嚟收割啦，佢监制有冇装有睇剧台啫究竟？ 哎呀好想长日缺歌，要你认清楚我，我也曾到来庆贺。好想长日缺歌，见证日子怎过，那个时势能没有歌。若问你会如何，你会骂我别傻。剩下光景不多，但是你会如何，我也没有奈何，盼你亦上面安坐，替我用掌声我唱着这歌。 喂，不好意思啊，今晚我来的系，本来一哥有啲嘢讲噶，但系俾胡世杰抢咗麦，唔好意思啊。 我正常。 一哥对于有线你有咩即系留言嗰啲啊吓？ 我曾经作为呢个节目入边曾经成功 cut 过台，我觉得系一个 我真系成功 cut 咗，难唔难啊？你 cut 嗰阵 听唔到都搞两三个钟嘅 hold 住个电话。 哇，真系啊！哦。 算 啦，今日都系投诉都冇用啦。喂，咁一哥，你有冇当年俾嗰啲，即系我哋琴日讲啲睇波热潮，当年感染到嘅咧？ 当年我因为我个 plan 系宽频送嘅， 哦， 所以我系包睇波嘅。 哦，系啊，哦。 人哋系宽频送嘅，你就算啦。 系啊， 咁都要 cut 噶，计钱嘅有啲位。 哦。 咁但系你系你即系你，诶，咁你点睇到波咧？当年 哦，咁实有波， 好嘢一个。 所以點解要 cut 線 咧？ 唉，多得阿一哥原來都有份助攻嘅。 唉， 對於我哋呢啲啊長期用戶嚟講，真係好沮喪。 喂，佢年年話加，我都話唉，是但啦，兩年兩年啦，咁樣啦。 咁的確係需要，我覺得。 我以為你話的確係衰嘅。 唔係，個生活習慣的確係因為佢哋而改變咗。 哇！多謝咁多位嘅嘉賓啊！ 多謝曬。 好啊，拜拜 K 寶啊！ 拜拜 K 寶啦，係啊，我要趕快去睇啊！ 好，拜拜。 拜拜。